攻读若苏厄书后编分化许地第十三章。若苏厄年纪已老，上主对他说，你年纪已老，但还有广大的地区应当占领，还应占领的地区是培类舍特人的整个地区和格舒尔人的全境，由埃及东方的史和尔到北方的厄克隆的边界，这是属克纳罕人的地区。那五个培类舍特酋长所管辖的加萨人、阿什多德人、阿什克隆人、加特人和厄克隆人的地区，以及南方的阿威人地区，还有克纳罕人的全境，既有七东人的阿拉直到阿费克，而后直到阿摩里人的边界地区，还有格巴尔人的地区及东方的整个黎巴嫩区，由赫尔蒙山路的巴尔加德直到哈马特关口，从黎巴嫩直到西方的米斯勒佛特马因，所有住在山地的居民，所有的七东人，我必从以色列子民面前把他们赶走。你只管照我指示你的，将这地抽签分给以色列人作为产业。现在你要将这地方分给九支派和莫纳协半支派作为产业。莫纳协另半支派和勒乌本并加德二支派已经得了梅瑟在约旦河东岸分给他们的产业。按上主的仆人梅瑟分给他们的产业，是从阿尔农谷旁的阿洛厄尔起，包括谷中的城邑，全莫德巴高原直到迪蓬，还有在赫什彭为王的阿摩黎人王西宏所有的城市，直到阿蒙子民的边疆，还有基肋阿德和格舒尔人与马阿加人的领土，以及全赫尔蒙山、全巴商一直到撒尔加，有巴商王奥格的全国领土，他原是勒法因人最后的遗族，在阿士塔洛特和厄德勒为王。这些地方的人都被梅瑟击败赶走了，以色列子民却没有赶走格舒尔人和马阿加人，因此格舒尔人和马阿加人直到现在仍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唯独利未支派没有分得产业，因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自己是他们的产业，有如上主对他们所说的。美瑟给勒乌本支派按照他们的家族分了一份产业，他们的地区是从阿尔农谷旁的阿洛厄尔，包括谷中的城邑，直到莫德巴整个高原，赫什彭和在这高原所有的城市，迪蓬、巴摩特巴尔、贝特巴尔莫哄、亚哈兹、克德摩特、莫法阿特、克里亚塔因、西贝玛、山中盆地的泽勒特沙哈尔、贝特培敖尔、皮斯加山坡、贝特耶什摩特、高原上各城市和在赫什彭为王的阿摩黎人王西宏的整个国土。梅瑟曾杀了西宏和住在那地方上的西宏番属、米德扬的酋长、厄威、勒迪、祖尔、胡尔和勒巴。以色列子民杀这些人时，也用刀杀了贝敖尔的儿子巴郎术士。勒乌本子孙的地区以约旦河为界，以上是勒乌本子孙按照家族分得作为产业的城市和所属的村镇。美瑟按照他们的家族给加德支派、给加德子孙分了一份产业，他们的地区是亚泽尔、基肋阿德所有的城邑和阿蒙人的一半土地，直到腊巴对面的阿洛厄尔，又从赫什彭直到腊马特米兹帕和贝托宁，从马哈纳因到罗德巴尔的边界， 还有古中盆地的贝特哈兰、贝特尼莫拉、苏科特、扎峰、赫什彭王西红国中的其余土地，以约旦河为界，沿约旦河东岸直到基乃勒特海的顶端。以上是加德子孙按照家族分得作为产业的城市和所属的村镇。梅瑟也给木纳协半支派，给木纳协半支派子孙按照他们的家族分了一份产业。他们的地区是起自马哈那因，包括全部巴商，即巴商王奥格的全部国土。巴商境内属雅伊尔的各村庄，共60村庄，还有基类阿德的一半和敖格在巴商的都城阿士塔洛特和厄德勒。以上地区按照家族分给了穆纳协的儿子马基尔的子孙，即马基尔的一半子孙。以上是梅瑟在约旦河东岸耶里哥面对摩阿布旷野里所划分的产业。至于类位支派，梅瑟没有给他们分配产业，因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自己是他们的产业，有如上主对他们所说的。